哦，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应该说现在啊，这个天气各位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都能够闻到春风的那种气息了啊，因为马上一个姹紫嫣红的大北京应该说就会回到大家的身边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帅会带着大家数花期，咱们一起来提前啊看一看，如果等到姹紫嫣红的北京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应该到哪里去看花呢？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不能错过。好，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花期是2月底到4月份开放的腊梅。腊梅的花语是慈爱、依恋和顽强。第一个推荐的地方是卧佛寺。其实呢，我有朋友啊，在春节期间还特意去了卧佛寺探过路。虽然这儿一直是北京地区赏腊梅的一个圣地，但是今年的腊梅开的比往年可能略微晚一些，到目前为止只开了几颗，不过再长一段时间应该会开得更美。那这个卧佛寺的地址就是海淀区卧佛寺路北京植物园内。好，接下来一个赏腊梅的地方就是香山公园。香山公园腊梅谷已经建成10多年了，那这个谷内呢有100多株腊梅，初具规模，腊梅花瓣比较小，亮黄的色泽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是熠熠生辉，腊梅发出那种悠悠淡淡的阵阵沁香，向人们展示着凌寒独自开的独特景观。地址海淀区碧云寺路香山公园。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梅花，它的花期也是2月底到4月份。梅花的花语是什么呢？是坚强、忠贞和高雅。首先推荐一个赏梅花的地方是红螺寺。红螺寺寺院区东侧花房内有粉梅、红梅、绿梅等 精品盆栽梅花，粉如朝霞，白似瑞雪，千姿百态，是灿烂芬芳，哎，吸引着很多游人前来赏梅，尽享融融春意。那地址呢，就在怀柔区雁栖湖镇红罗山下。好，另外一个赏梅花的地方就是明城墙遗址公园。蓝天下的梅花是分外妖娆，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春天的信息。春天从这里开始，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每年三月底四月初都会举办梅花文化节。那梅花节期间呢，会举办青少年摄影比赛啊等等。地址就在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东大街九号。 一枝梅花踏雪来，悬崖上独自看，一枝梅花踏雪来，悬崖上独自看。回眸一笑，遍地芳菲小径，红颜寂寞，空守天地一片白。谁给我温存？谁借我情？ 好，赏完了梅花，咱接下来呀，看一看梨花。梨花的花期是在三月到四月， 梨花的花语呢是纯真的爱，一辈子的守候。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赏梨花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兴的庞各庄，万亩的梨园望不到边，雪白的梨花似雪如云，犹似苏州的香雪海，这梨花开得奔放，开得灿烂，那万亩任你奔跑，享受风吹花瓣飘落，有着如雨般的空灵和动感，感受恬静与淡雅，形容的就是大兴庞各庄的梨花村。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房山的琉璃河。琉璃河镇自古就有京南梨乡之称，这里的京白梨大家族主题公园是一片百年梨园树啊。这里的京白梨大家族主题公园是一片百年梨树园，树龄最长的在300年以上，最粗的直径有80多厘米。走入梨园，枝头上一片银白，枝干苍郁，花朵莹润，花瓣白如凝。这里的京白梨大家族主题公园是一片百年梨树园，树龄最长的在300年以上，最粗的直径有80多厘米。走入梨园，枝头上一片银白，枝干苍郁，花朵莹润，花瓣白如凝脂，花蕊粉似琼浆，素洁中别有一番清丽。那地址就在房山区琉璃河镇。好，接下来一个赏梨花的去处呢，就是响水湖。四月初，响水湖的山花相继开放，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杏花，红色的映山红，最美的是湖边的梨花和苹果花，伴着微风吹拂的清泉，真有些梨花带雨的美感。地址呢，就在怀柔区渤海镇响水湖长城旅游风景区。那还有一个赏梨花的好去处，就是门头沟。京西门头沟君山镇东山村是京白梨的产地，四面环山，风景秀美，每年的四月清明前后，到了梨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的山坡上田地里一簇簇一片片雪白的梨花盛开，空气里都弥漫着梨花的芳香。地址是在门头沟区015县道东山村。 忘不了想年年梨花房，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嗡嗡响，我攀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遥遥间想。 初夏，给我血肉的故乡，用红绳染网，用伤用血我不能忘，我永不能忘，永不能忘，用伤用血我不能忘。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花呢就是樱花。樱花的花语是生命，幸福一生一世永不放弃。它的花期是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观赏樱花的好去处，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玉渊潭公园。玉渊潭的樱花是春天最值得一看的，漫天飞舞的樱花尽显春意，在这里你能体验粉雪的浪漫。地址是在海淀区西三环中路十号。看樱花的第二个去处呢，可以去北京植物园。那在北京植物园呢，也可以看到樱花，但是却不多。如果您是专门去欣赏樱花的话，建议您去玉渊潭。但是呢，北京植物园有许多其他的花可以欣赏，像梅花、兰花、荷包花等，都会在三四月份看到。您如果想一天看到不同品种的花的话，那您还是可以去北京植物园，地址是海淀区香山卧佛寺路。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一起欣赏的是玉兰花。玉兰花的花期在三月末到四月上旬，它的花语是报恩。第一个欣赏玉兰花的地方就是颐和园。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那株玉兰，阳光下显得格外的赏心悦目，为古朴的建筑平添了一份淡雅和神秘。地址是在海淀区新建宫门路19号。另外一个赏玉兰花的地方就是大觉寺。大觉寺的古玉兰是国内闻名的，每逢初春，寺内的几株玉兰花盛开，满树皆白，分外绚丽，把深山古刹点缀得古香古色。盛开的白玉兰大如拳，如果初春无雪，一眼看去好像在枝头堆起片片雪绒，但又丝毫不添冷意，倒是悠远典雅的清香味赢得了玉雪香枝的美称。地址海淀区北安河大觉寺。还有一个看玉兰的好去处就是长安街。长安街的玉兰花实际上集中在中南海的两侧，因这些玉兰树地处背风向阳的小气候，所以是北京地区开放最早的玉兰。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所有的玉兰花一齐开放，与蓝天、红墙、黄色的琉璃瓦共同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无论白天晚上，红墙映衬着白花，透着一种肃穆的美丽。地址西城区西长安街附近。 轻轻地推开小窗，园中洒遍了银色的月光，随着那晚风微微荡漾，送来你阵阵的花香。白兰花，白兰花，你是多么令人神往，悠悠 过春烟，只要你在悄悄地开放，随着那晚风微微荡漾，传来你声声的歌唱。白兰花，白兰花，你引起我多少遐想，轻轻地歌唱，轻轻地歌唱，伴着我进入梦乡。轻轻地歌唱，轻轻地歌唱，伴着我进入梦乡。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

不要说的那么直接。 他说这一套话是为了引出，就是提前给大家解释一下，他接下来要引出来的他曾经的有过的一次旅行经历，就是什么 样的？我一个人在泰国玩了20天。 20天啊？ 对，但其实当时最大的一个担心是来自于安全方面，因为毕竟是女孩。 对。 然后我的颜值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范那个大帅可以告诉大家。 来来，给配个音效是这样的。口水。 开玩笑，就是因为一个人独自在异国旅行，再加上是泰国这么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相信大家在出发之前肯定会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泰国的旅行的鬼故事啊，什么这惊悚故事， 对， 会觉得很吓人很害怕，所以我这一段旅行其实特殊之处是在于，虽然我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我是跟好几波人拼了一次旅行，因为我总共是去了20天，待了4个地方，但在每一个地方跟我玩的都是不同的一波人。 哦，也就是说你不是属于那种单纯的自由行，一个人在那一个人待20天 啊？对，那个我觉得有点惨 啊，有点太恐怖，有点流落他乡的感觉。 对，其实这样可以推荐大家一种方式，就是你在出发之前，你可以通过他们现在有好多的旅行网站也好，包括一些旅行公众号，他们会帮你拉一个小群。包括其实我当时是被朋友拽进去的，我一个朋友他当时要去泰国去拍一组片子，他是一个摄影师，但是呢，他跟我的行程完全错开了，就等于我们两个只有大概3到4天的时间是同时在一座城市里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当时就是中国人在泰国玩的一个大群，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喊一声，哎，今天谁在清迈，就会留说，哎，我在哪里哪里，有没有人去那个双龙寺，然后就说，哎，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吧，然后就约，后来发现约着约发现我们居然住隔壁酒店，那再一起吃个早餐吧，好啊，就很方便。 哎，其实我特别想加一下这个群，因为我发现群里有这样颜值高的美女。哎，其实先说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去泰国旅行。 因为其实当时是北京的11月份、12月份，差不多是比较冷的时候了。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夏天，就是我不怕热，但是我非常怕冷的人。而且北京的冬天，你知道，就是一冷起来很要命的。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就有一种逃离的感觉。就包括现在，直到今年，基本上每一个冬天，我如果时间允许，这个荷包允许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去一趟热带。最近的一次是去巴厘岛，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是逃离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一样，特别是我在巴厘岛吃香喝辣，然后躺着看蓝天白云看大海，已经看到腻的时候，发现朋友圈一刷，各位都是在发什么雾霾啊，就暗爽。幸福是怎么来的？幸福就是比较来的。 我们要鄙视他，集体鄙视他，所以今天一定要深深的掏一掏他在旅行过程当中都发生过哪些悲催的故事。好，那你说一说你这20天的旅行，那你当时去的时候你就有想好说我要在那待20天吗？ 我是一个规划性非常强的人，就是不会做去了之后就比如说看，当然去了之后比如说看到什么吃什么或者临时调整计划，这个是有的。但是我大概会知道自己哪天去哪天回来，哪天待在什么地方，保证，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人，我一定要保证自己吃好住好，所以提前酒店我都会订好，所以什么地方哪几天在哪儿是固定的，但至于今天去哪儿玩，这些行程是比较随意一些，就心情好的话就出去玩，因为在北京太冷了嘛，好不容易跑到泰国去，泰国太热了简直。所以导致我在曼谷的时候有好几天的行程都是早上9点起来去吃个早午餐，回来之后睡一天，因为白天太热，外面待不了，到了晚上7、8点再出去玩到一点再回来。 这个生活，哎，所以你刚才你说到你是一个规划性很强的人，我知道规划性很强的人一般都是如果一件事情违反了自己的规划的话会特别生气和烦躁，会吗？ 对，会这样，但是这个具体就表现在我有规划的事情上，比如说今天航班晚点了，或者说我去的时候我想要订的海景房他们确定要帮我保留，但是没有给我保留的时候，我就会火冒三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再加上大家发现我语言能力也还不错，外语水平也还简单 OK，所以说我就会跟当地的人就争执起来，这个确实也是 可以，外语水平已经达到可以跟这个 可以跟人家吵架是吗？ 跟人吵架的水平， 因为泰国人他自己母语也不是英语啊，他是泰语。所 以他还不如我。 所以呢，你就是说已经想好了，说我这次去就是要待20天、嗯，然后呢，也是之前就有做了一些规划嘛。 嗯，对， 对吧？你的规划大体会从几个方面来做着手啊？ 嗯，对，首先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对于吃跟住要求不是很高， 嗯、 但是我一定要去固定的去哪几个景点。 嗯, 嗯， 我是对于景点要求不是很高的人，就是我秉承我妈的那个原则，就是、嗯、哎呀，反正电视上都有的看嘛， 啊、 网上搜一搜，人家拍的都比你美嘛，所以就我对景点没有那么执着，觉得说如果可以 OK， 环境允许，条件允许，大家都想去，那就去一下、 嗯， 没去成也不会有什么，所以我经常会有在就是海滩一躺一天啊之类的，这种其实也就过去了的那种。但是我对于出行会要求的比较就是比较高一些，比如说、 嗯、 出国我从来几乎不坐红眼航班。 啊、 就是我会身体受不了、就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这样，那现在就是对自己，因为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做完红眼航班之后，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就觉得红眼航班确实价格也合适、 嗯、 而且去了之后感觉你会省一天的时间在当地、 嗯、 但几乎如果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就会发现去了之后基本上第一天你是废掉的、 嗯、 你要么在酒店补觉，要么你那一天都会非常的难受、 嗯、 你玩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很痛快很尽兴、 嗯、 所以我一定要确保自己能休息好、 嗯、 这样才能够在享受美景的时候自己心情是舒畅的、 嗯、 享受美食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美好。 嗯，所以也就是说坐红眼航班看似节省了一天的时间， 对， 但是其实 你要算你这个旅行成本，这一天其实是很贵的。 嗯，但是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坐红眼航班，你到了的那一天其实是打了折扣的一个白天， 对，几乎是废掉的。反正我基本上就我坐红眼航班的那一次、 啊、 第一天我就是在酒店里睡。 嗯，好，那你说一说你这20天是在行程上是怎么规划的 啊？是这样，因为泰国嘛、 嗯、 相对来讲飞得要比较久一些、 嗯、 所以我会觉得我就属于坐时间特别长的话就是腰什么都不舒服，发现我是特矫情的人、 啊、没有没有， 我对自己特别好， 对，所以就是如果找男朋友的话会 我是说旅行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认识朋友的机会、 啊、 因为你会发现、 哦会啊、 对，因为你会发现你选择就是这是一个很暴露生活方式的问题、 哎、 所以为什么说即使你找到男女朋友的时候也一定要跟他单独去旅行一次，不是蜜月、 啊、 就只是你俩单独旅行一次，回来如果还没有分手的话那就可以继续好下去了呀、 哎、 其实就是对 你会在旅行当中收获很多跟你很合拍的朋友。 嗯, 嗯， 对，所以扯回来正题哈，因为是女生嘛，所以说再加上我不愿意坐红眼航班，以及考虑到行程就是旅程比较长的这个、 嗯、 所以我选择了香港做一个中转。 啊啊啊啊！ 嗯，这样我订机票的时候等于说第一段是直飞到泰国去、 嗯、 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有2到3天的时候是在香港。 嗯， 就因为回来嘛买，然后再直接带回到北京来、 啊、 这样就比较方便一些、 嗯、 所以这是飞机上的一个安排、 嗯、 然后在当地的旅程我总共是去了4个地方、 嗯、 我特别怕那种一天安排一个地方的，基本上你除了收拾箱子和赶飞机， 对 对, 对， 就没有其他的事儿了。其实好像感觉你到每个地方就打个卡拍个照片然后发个定位、 嗯、 感觉哎，我来过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没有意义。 嗯， 所以我行程非常的松散。 嗯， 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去曼谷， 嗯， 然后在曼谷差不多待了有4-5天的时间，然后从曼谷飞到了清迈， 嗯， 就是泰国北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 嗯， 因为大家可能更了解它，就是因为邓丽君最后就是选择了那个城市作为自己终老的一个地方、 嗯、 也是在那里去世的、哦、非常美的一个小城，就你随便拍出来都是一种非常我们现在期望的岁月静好的生活、 嗯、 然后后来又直接是从清迈飞到了泰国的就等于说海边去了。 嗯， 就终于过上了我想要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日子，是去了甲米、 嗯、 我是避开了一个热门、 啊、 就是普吉岛 啊， 因为一提到泰国很多人就直接会飞到普吉岛啊、 嗯、 芭提亚呀之类的地方去、 嗯、 但我觉得人太多的话就出现一个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嗯、 你想看的不是你本来想要看到的问题、 嗯、 但去了甲米发现啊也很商业化、 嗯、 但因为我发现了一点，就是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嗯、 你想要它很商业化你就觉得说啊人太多了不是自己纯粹的样子、 嗯、 它相应来讲会特别的方便、 嗯、 提供给你的享受可能会好一些。 嗯， 我又从这个甲米到了它的一个离岛，这个离岛是一个新岛、 嗯、 就等于说只有我在那个岛上好像就只看到了欧洲人、 哦、 就是中国人非常少，叫兰达，因为我这个行程也是几年以前了、 嗯、 现在可能它会稍微好一些、 嗯、 但那个岛你会觉得真的是 太破，对它的很多基础设施很不完善，以及导致你可能出海回来了之后，就说晚上啊想去买点什么东西，就都很不方便这样的。 嗯，哎，其实真的是像刚才你一开始说的这几个什么清迈啊，这些 曼谷 啊，这大家都很熟了啊。 嗯， 那你给我们说说这两个甲米和你刚才说的这个 兰达 吧啊。 嗯， 甲米，它是一个，就是你对它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啊？ 其实甲米跟普吉岛差不多，他们俩属于就是隔海对望的这样一个关系。 嗯， 但是因为普吉岛是属于老牌的一个旅游胜地，所以大家都去。 嗯， 但甲米最近去的人也非常多。 嗯， 而且其实大家发现去甲米跟去普吉没什么差，因为你主要的活动不是在这个岛，就它不是岛，它就还是陆地，但是已经就伸出去了。 嗯， 但是你大部分的时间不在这儿，你是去出海的。其实泰国好玩就是出海，你去报一个一日游，然后他带你就什么四岛啊、红岛啊什么，就把你带到海边让你去浮潜，去看海底的一些生物，去做海底漫步啊之类的这样一些项目。所以你基本上回来就是在这个酒店睡觉。大部分的时间不会说甲米本身，我没有在甲米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市还是什么，就没有在它这个城区逗留很长时间。大部分时间也就是吃个饭啊之类的，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它有那种无边泳池之类的会好一些。在甲米最棒的一个地方是它有一个山顶的，就是你观落日的一个餐厅。 嗯， 基本上很多像热带的这些主打热带的岛屿啊，包括你去印尼巴厘岛也好，像这个普吉岛也好，其他关岛也好，其实都有这些主打你看落日的餐厅的。然后这个是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你在看落日的同时呢，也会看到喂狗粮，对，一起吃饱。突然会发现说一个人出去玩可能就有这种心塞之处。碰巧那天跟我一起去吃的是三个姑娘，所以我们就互相喂对方。 哎呀，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像下次以后再带三个姑娘出去这种事情呢，可以找一下我和高磊啊。哎，所以在那这刚才你说的那个叫兰达岛啊， 嗯， 就是他，你刚才说的这个破是他的第一印象，那他玩的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其实兰达岛特别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因为它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你去热带玩的时候是一般你在酒店，早上定一个点，比如说七点，他会有一个那个面包车过来接你，凑够了一个小团的人数之后，他带你玩一整天几个景点这样的。兰达几乎是没有这种包车的，因为我去也是几年前，现在有没有不确定哈。但是它比较发达的就是好多热带的岛屿的话，你其实都可以租摩托车。我是会骑摩托车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技能。因为我在兰达的这个行程其实是跟我之前有提到那个摄影师的朋友一起，他是带了两个网红去旅拍的。所以说我基本上就被他当另外一个男人在使用的这样。因为 他放着你不拍居然在拍网红，简直了，这个男人。 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我们要骑摩托车的话，自己骑一辆，然后后面带一个姑娘，那两个姑娘都不会骑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了会骑摩托车一技傍身是多么棒的一个。 绝对帅气啊。 是因为我属于就又回到了对自己比较好嘛，但刚一去的时候我觉得太热了。我不想出去，我就说我要先在酒店休息一下，我躺一下午，然后等晚上傍晚的时候就太阳没有那么毒了，我再出去。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呢，就网红拍起照来是比较不要命的，就他觉得只要能拍出好看的照片什么他都能忍。我真的不行，因为跟我同行那个网红他确实特别美，人也挺好的，但他就是在泰国那么热，就动辄会差不多将近40度的高温，他全程披着头发，它是接的发，就特别厚，就比我们正常就感觉你就想你戴了一个厚的尼龙的那个帽子的感觉。他们一到两点钟，跟我那个摄影师朋友就骑着机车，两个人就去拍去了。另外一个姑娘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因为她不会骑，她如果要出门就必须指望着我。然后她就试探性的问我说，小鱼你要出去吗？我说我睡一下行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等你睡醒你来叫我。我说好。然后那个姑娘就巴巴的等我睡觉。等我睡醒了之后，然后我就啊可以了，我们走吧。然后他就在后面抱着我的腰，我就骑着他一路走。觉得自己特别 man， 就是男友力 max 的那种感觉。但真的骑在那种乡间的小路上，包括因为它是一个离岛嘛，所以四面都环海，非常的漂亮。而且加上在就是夕阳西下的那个时节，又不是那么热，你骑着小海风凉凉的吹过来，嗖嗖的又很舒服。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我在兰达岛上干的一个蠢事，是因为泰国呢，它跟我们国内不一样，我们是靠右行的。 我们是靠右行的。 对，我们靠右行。果然小鱼脑子现在有点坏掉了。 他们是靠左行的 啊。 然后我习惯了之后，加上那个乡间小路很窄， 对、啊、 我就习惯性靠右行。 嗯 然后呢，老远看着一个车跟我对着过来，我还朝人家按喇叭、 嗯、 我说怎么回事、嗯、这都 呀，我这暴脾气、啊、 对，这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啊、 然后那个当地人老远看见我之后就很惊愕，但是还是看我没有让他的意思、 啊、 还是默默的给我让开了一条道 啊。 然后后来我后面的那个姑娘就嚷嚷跟我说、 嗯、 人家这边其实是靠左边行的。 哎呀我天 哪，然后就 帅不过三秒钟就过来、 哎、是帅不过三秒钟、嗯、赶快老实的骑过来，就是有这点不一样、 啊、 大家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特别是骑汽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拐弯的时候、 嗯、 你自己没有在自己固定的车道上行驶，这样会很危险、 嗯、 这个要提醒大家。 对， 然后它兰达岛上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灯塔， 嗯， 那有一个国家公园， 嗯， 所以那边非常的漂亮、 嗯、 就你绕着骑一圈，在那个灯塔那边差不多我们是看了夕阳 啊， 非常的漂亮。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很崩溃了，因为是晚上、 嗯、 看不清路、 嗯、哦，那边这那基础设施都没有的话，路灯肯定就更不行了、 嗯、路灯有，但是它一段的、 啊、 所以你必须得开得非常的慢。 那个晚上的时候人多吗？路上 不多，所以这个就很害怕、 哦、 因为我明显能感觉到那个姑娘搂我腰的那个力度变紧。 但当你把这一段说出去之后，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小伙子都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带着刚认识的姑娘准备去一趟泰国的兰达岛。 对，然后一去了之后就说哎呀太热了，我们晚上出去 晚上才出去啊， 带坏听众。 哎，但是其实那你说这个机车它的租法是怎么个租法？就很 基本上那边因为泰国它是一个很靠就旅游已经算是它的支柱产业， 嗯嗯嗯， 所以说这个非常发达，你去了之后在当地的酒店就可以租 啊。它到当地酒店就有、 嗯、对，当地酒店都提供、 嗯、 然后你就可以租，而且他们加油非常方便，不像我们一定要，我当时还在害怕，我说万一我绕不回一圈怎么办。 对啊， 然后我就说路上也看起来这个小破岛好像没有什么加油站之类的。后来我才发现人家加油不是靠加油站的、 嗯、 是一瓶一瓶的汽油， 就是你可以 就在路上 买几瓶带着不用买， 不是不用买，路边就有那个小卖部一样的，他就在路边摆着一排、 嗯、 我一开始以为我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饮料吗？就感觉黄黄的、 嗯、 后来才知道人家就是一瓶一瓶加的那种汽油。 哦，哎，这个真挺好的。 对，而且也很便宜、哦、基本上好像是泰铢10块钱20块钱吧。 嗯， 你基本上给人家就一瓶，他给你加满，你就可以再接着跑了。 哇，哎，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啊。 嗯， 那这个兰达岛如果去的话，你是当时是怎么去的？就是 是这样，因为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所以当时是定好了行程之后、 嗯、 他们是有一个，他是做轮渡的、 嗯、 所以等于说是有旅行社，就是一波、 嗯、 因为这也算是自由行的一种，你不可能去纯自由、 嗯、 所以你到了当地之后就跟当地的一些地接社、 嗯、 他们负责你这段的行程、 嗯、 然后他们当时是一个小的面包车就确定去送我们过去、 嗯、 我们那个小面包车开上了轮渡、 嗯、 然后轮渡再在海上差不多航行一段时间、 嗯、 把我们送到那个岛，就是车再从船上下来、 嗯、 在岛上把我们送到酒店，然后你在这个酒店上玩。他那个酒店其实我不知道哈，就是可能那个岛新建的、 嗯、 再加上也可能我们囊中羞涩，确实订的那个酒店属于外面看起来特别漂亮、 嗯、 就都是独栋的那种 villa、 啊、 然后都在海边、 啊、 你吃饭的时候也都看着海，也可以在海边去做 massage、 啊、 但是呢你打开里面真的差不多就有点像嗯，18线城市的三星级酒店的那种水准、 哦、 就里面其实比较一般，但外面看起来绝对是漂亮，所以如果喜欢拍照的人、 嗯、对就 很棒， 就站外面拍拍照就行了 啊。对，但导致我后来觉得说还是相信一些品牌的连锁酒店会比较有保证一些。 嗯，那其实可能这个岛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去的比较早、 嗯、 它本身就没有建太多的好的这个岛。 对，但好处就是说人少、 嗯、 所以你不会出现说拍照的时候和别人说排着队、 嗯、 大家哎停一下，那个每人拍5秒钟再下来， 或者是拍完照以后回来都摘不出来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摘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是你一个私人的岛屿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尊享奢华感、 哦嗯、 但回到你那个独栋villa打开门的时候、 啊、 就瞬间被打回现实。 说哦，梦醒时分。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跟着大帅和小鱼一起去体验这个小鱼的旅行人生。 心，因为眼睛 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6度到零下6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3度到零下12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4度到零下12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3度到零下8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0度到零下7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零下10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0度到零下12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度到零下7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零下1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啊！我是大帅，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旅行达人是小鱼啊，他是一位非常自由洒脱的旅行者，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呢，用20天的时间在就是待在了泰国啊。我们接下来欢迎小鱼，你好，小鱼。 大家好，我是男友力 max 的小鱼。突然有点后悔，刚刚我属于那种说话比较不太过脑子，就有什么就是自己经历了些什么就说什么，说完之后觉得这个形象是不是？是有点塑造跑偏了。 没事。我们所以接下来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在找男朋友啊，有什么样的？开玩笑啊，开玩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一趟行程， 嗯， 是一个20天在这个泰国待的一个行程，而且你其实等于是分成了好几段。 对、 嗯，那你这几段的旅行都是重新再报团的吗？ 不是，是因为我是属于虽然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但我每一段都有朋友。嗯、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 对、 啊，就唯一可能自己玩的一段可能也就是清迈，有几天是自己、啊、因为刚刚也介绍了我们有一个群嘛，你只要在里面喊说谁在呀、 嗯、 他就会说啊、哎、有几个人在。我觉得出去玩特别是自由行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路上认识不同的人、 嗯、 所以虽然说大家在群里面认识，也可能在国内也是不同的城市，我在北京、 嗯、 他在上海、 嗯、 但是一起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属于那他乡遇故知，总觉得在泰国这个地方遇见我们同胞的话大家会变得分外的亲切、 啊、 而且就一起吃个饭一起去玩啊行程什么的、 啊、 都也挺愉快的，包括有好几个朋友我们在回国之后现在也保持挺好的联系，就不在这个城市。我有一个朋友是当时我在清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做丛林飞跃的时候认识的、 哦、 丛林飞跃就是一个树跟一个树之间那个铁丝，然后你就直接、 啊、 我比较属于比较喜欢冒险的人、 啊、 就是 在游乐园里面喜欢玩那个云霄飞车、 飞车、过山车什么的，是吧？ 对，对，所以、 看不出来、真是。 就丛林飞跃，大概就是因为当时那个项目是在群里面喊了一声，说今天想去拜神玩丛林飞跃，有没有人一起？这个朋友就说一起去。他是在上海做银行工作的，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日常他的朋友圈就是那种西装革履，然后朝九晚五开会，但去了之后立马就变成当地的那种类似于土著的那样一种人。因为我还是会害怕就安全问题，我是会住在酒店里的，他就直接是住当地人家里。 哇， 因为当时还 Airbnb 还没有这么的发达，所以就是在 Booking 上订了当地人的家，然后就直接是住在人家家里的。我们当时去玩就也很开心，包括现在他如果从上海来北京出差，如果有空的话，我们都还会一起去吃饭。 哇，真的很好。但是其实我特别刚才一直想问你，就是你像在这种朋友圈里会不会担心遇到坏人啊，或者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说这种也不能给大家过分描述的说他一定大家都很善良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只能说就是大家该有的防备心还是要有。比如说只是白天一起出去玩，但晚上各自回各自的地方，这也不会存在说晚上大家一起去喝酒啊或者说之类的，这种一定是不会的。 对, 对, 对。 所以该有的防备心还是会有的。再加上你可能在有一些方面表现的原则性强一些的时候，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你可能不太好搞定，就不会来冒犯你。 明白了，这就是， 比较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提示。好的，那其实，在这几天这20天的行程当中，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发生的旅行经历？ 其实刚刚主要就是讲的贾米，还有在兰达的海岛的一些经历，包括出海啊，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对， 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感觉到比较特殊的一个经历是，大家可能去泰国那边的话，会赶那边的泼水节或者水灯节呀、之类的这些节庆，但很遗憾的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赶上，可是我赶上了一个特别棒的节日，是 什么？ 那个万圣节。 万圣节， 西方的万圣节。 西方的万圣节啊， 是 那边氛围很浓厚吗？ 对，因为几乎都是一些，就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在那边 啊，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的外国人，包括欧洲啊、美国来的，他们都会过这个节日。所以有一天在晚上的时候，基本上你在泰国，因为当时那个时间我正好在泰国，就白天在酒店里睡觉，然后晚上的时候去发现，哇，今天怎么这么热的啊？大家都打扮的牛鬼蛇神的 啊，对。 然后我没有准备，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很慌张，大家都是有准备而来的，那我怎么办？但其实就是不要怕，这种旅行城市一定是各种商机都有。 当你素颜出去的时候，他们说，哇，好吓人啊！开玩笑，这个 不想在这个节目待下去了。 开玩笑， 主持人好伤人。 就这么美的姑娘啊，素颜对，所以你当时你接着说， 满大街都有他们直接帮你化妆的人 哦， 所以很方便，你就直接就付钱好了。当然可能稍稍贵一点，比你自己在酒店里化好去，然后他们你就可以挑，就是你化成什么样。我就当时挑了一个吸血鬼妆容。 哎呀。 然后导致那天哇被搭讪率超高，因为我画的特别丑，就是那种脸上都掉血的那种。 哎，你别说，你要是画个贞子什么的还真挺像。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小鱼那个长发披肩，尤其今天还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真的是只要他不笑的话，那个忧郁的眼神，然后呢再一出来是挺吓人的。没有开玩笑，是很有气质的啊。 那很好玩，就是因为在异国，而且是一帮特别不认识的朋友，然后又碰见了这样一个可能你平常不会去专门庆祝的节日。 对对对， 你会发现哇，大家好开心呐、特别是到那个快午夜的时候、然后一群人就冲着，大家就可能拿着酒，当然女孩就不会喝那个度数特别高的酒，但是你会买一瓶气和气氛，就会不认识的人就过来跟你碰杯，或者说跟你拥抱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当时好像正好也是有球赛、就等于说是在一个酒吧，因为那边的酒吧都不是封闭式的，就一定都是门敞开，你可以随便进去的，大家一起在看球赛，然后我也不知道哪个队踢哪个队，反正就进了一个球之后，哇，好开心呐、反正没有中国队啊，就管他给谁庆祝都是一样，就真的很开心。 哇，这是一个你特别难忘的一个经历。其实现在在那边好像是他们的这个欧洲人是去泰国旅行的特别多。 对，因为欧洲人他们的年假会比较长，所以他们会选择就是来热带这个地方、就放飞自己。我会发现，包括我后来就这次去泰国之行，给我启发最大的一点是，后来我在去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之前是不会带书的。 啊， 对，因为带书的话会，因为大家也可以说 书很重、啊、 为什么会，对，或者说带一个 Kindle， 但是像我这种人就经常泳池里就掉下去 啊， 啊， 海边掉下去会不会觉得会说很害怕？ 嗯、 啊，但我发现你看纸质书的感觉会不一样， 对啊， 因为几乎泰国所有的酒店都带泳池， 嗯 嗯， 你会发现那边有很多人，他不会像我们一样着急的去逛景点或者去逛免税店之类的， 嗯， 他们选择一个很好的酒店，然后就躺在酒店的泳池里看书。 嗯， 或者躺在那个躺椅上去看书， 哦， 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吃惊的一件事。就干嘛在家里看不好吗？ 嗯、 花了这么多机票、酒店钱，一定要来这里看、 嗯？ 我觉得追求的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所以你经过了这样一些这个行程以后，你也会养成这个习惯了，是吧？ 对，就现在像这次去巴厘岛，我就带书了、 嗯、哦， 而且就不会赶得那么紧，说我一定要去哪些地方之类的。 嗯嗯、 我会很享受那种在一个酒店里面就抽离出来的那种感觉。 嗯、 就你明白，回到刚刚我描述的那个场景，就是当我躺在海边的躺椅上、 嗯、 在翻书，然后刷眼朋友圈，看看你们在就是吸雾霾，或者说在 寒风中你在南方的寒夜里，对，就那种感觉是吧， 是，就是那是一种抽离的状态。我觉得可能都市的人需要的就不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几乎你随便问说、你有去哪儿什么地方玩过吗，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嗯、 已经不存在那种炫耀性的，你看我去过泰国你都没有去过、 啊、对对对， 就不存在这样的，其实完全旅行是为了自己。 说得真好，而且小鱼的这个描述感特别强，尤其是他刚才描述的那个 就躺在那儿看 没有没有， 你瞬间想到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在这边工作是吧？没有，我是想到的你在夕阳西下骑着单车，后面带着一姑娘。 哦，骑着是摩托车， 啊、对对对， 单车太累了 啊。对，骑着摩托车啊，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后面带着一姑娘，在这个落日的这个海风当中，长发飘飘那种感觉，哇！瞬间不想上班了，我要跟领导请假。然后，对，真的是特别的美。哎，你刚才说到了说这个等，这就是你的一个泰国之行，是20天的泰国之行。 嗯。 又刚说最近又去了一下巴厘岛是吧？ 啊，是，这是今年元旦的时候去的。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我没有给大家摘出来说20天具体我都就是打卡似的玩了哪些景点？ 对对对， 我都是一片一片似的， 嗯、 因为20天当中差不多有7-8天都是在酒店里睡过去的，但是很舒服、 嗯。 就是你回到北京来了之后，你会感觉到状态会不一样。 嗯， 面对工作的态度和面对周围朋友的态度都会不一样一些。 嗯，就是整个人有了一个缓冲以后，再进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啊、 反而会更加的有战斗力。 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想要通过我今天的这个描述获得一些什么攻略呀、之类的， 嗯， 我觉得可能要失望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大家通过你今天的描述倒是会获得一种这个向往啊，这个更好 啊，我觉得给大家点燃一个不好好工作的苗头、是挺开心的。 对，各位领导就不要听了好吧。哎，那说一说吧，你最近去这个巴厘岛有什么新奇的玩法或者是感受和体验经验吗？ 啊，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想象的巴厘岛是因为度蜜月的地方、 哦、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很不愿意去巴厘岛，我总觉得说它是应该留着对，但后来觉得说、哎呀算了去吧， 实在等不着另外一个人算了，我就自己去吧啊。 对，那去了之后其实发现跟泰国差别不大、 嗯、 因为几乎热带的地方都是一个给你度假休闲用的、 嗯嗯、 不是像就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包括我最近可能打算的是想去一项甘肃、 哦、 就是说想去看壁画啊，就是张掖这些地方、 哦、 因为它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 对对对， 你就一定得固定的去几个点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嗯、 但那个地方可能就所以说选旅行目的地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就如果说你只是你要想荡涤一下心灵啊、 嗯、 可能就选择西藏啊这些地方、 嗯、 但我纯粹是为了度假去的 啊， 因为之前在元旦之前有强度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加上有一些事情就心情不是很好，所以纯粹属于放飞自我去的、 嗯、 所以到了巴厘岛那边之后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享乐式的就是吃吃玩玩睡睡、 啊、 加上巴厘岛那边比较有名的一些是酒店、 啊、 所以就是它跟就之前我去兰达那个地方可能就还没有开发好，所以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酒店在那边、 嗯嗯、 但像巴厘岛几乎大家数得上名字的这些就是宝格丽啊、悦榕庄啊都在那边开的有很好的酒店、 啊、 我这次回来了之后就激发了我更加要好好工作的 对，后来发现自由职业者这个这半年挣的钱就 下半年花掉 了、下半年都花掉了是吧？ 对，因为发现完全因为你住不同的酒店看到的景色完全不一样、会这样。 哎，但是很多人会说，哎，这个酒店有什么好玩的？ 它有酒店的私属海滩，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这个酒店住的话、你是看不到那个景色的。再加上现在好多酒店，就比如说拿巴厘岛的宝格丽来讲吧，我们在那边住太贵了，那差不多人民币均价要7000多块钱一晚上、但是它有一个你能够很平民的去接触到它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某些 APP 真的已经做得非常的棒、就你出国不用专门再去做什么什么，你在这个上方面就搜一下附近好吃的餐厅、同胞的评价就全部都会覆盖给你、所以它上面其实你可以买它的月荣，就是这宝格丽的下午茶、不贵，人均差不多就300块钱、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因为宝格丽它很私人化，提到宝格丽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最近的就是林心如还有霍建华的婚礼是在那边举办的、对，所以就冲着因为霍建华是我男神，我本着去向男神、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你男人哦，是你男神、 人家女儿都有了、不要这样、就是因为他 往事咱不提了， 朝圣式的这种心态去的、然后当时是去吃了一个下午茶、然后等于去了之后他是很私密的，就是我们等于说是叫了一辆车，他把我们送进去的时候他要查你的预约、就是你要订好的时候他才会放你进去，司机就在外面等你、然后你再坐他酒店专门的那个接驳车，他把你送到你去吃下午茶的餐厅，然后那个真的就是那个下午茶就是一个在海也不是沙滩，它就是一个悬崖的那个壁上、就是一个悬崖餐厅、非常的漂亮，就你看到整个一望无尽的海水的时候，特别是下午那个时候，就海水还泛着金光的，哇，太享受了简直。所以在那边吃完下午茶之后，果断的我决定我要在这边吃晚餐、 赖着不走了， 但是晚餐就没有下午茶的那个特价了，就还真的挺贵的、但是就很想要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那个下午茶的那个餐厅，它的边上就是你举办、就是举办婚礼的它的那个婚礼的地方，就宝丽它的这个酒店，我不是在给它做广告啊，就人家已经很出名了， 对， 它有两个在做婚礼的地方，一个是草坪婚礼，有一个在水上的那个水台，就两个人一起从缓缓走过来，然后亲友都在这个草坪的这个地方一起祝福，然后悬空的这个就是类似于悬崖壁的这个地方，远处就你面对的是整个一望无尽的海洋去宣誓、还有一个就是在他的那个楼里面是有一个教堂式的、你可以选择户外也可以选择室内都可以、就应付复杂的天气嘛、就非常的凑巧的是那天正好有一对中国人在那边举办婚礼， 哇，是名人吗？是什么？ 不是名人，不是名人，就普通人、就巧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旅行里面最让人觉得开心的不是我今天定好了去哪个地方、我把这个地方完成了、然后打一个勾、而是你无形当中这些奇遇、就那天特别巧的是我正好去卫生间、然后有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她换自己的衣服她系不上、然后我就说阿姨我帮你吧、然后我就帮她系了一下，然后她就跟我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阿姨，他们俩在帮互相补妆，我在那边洗手的时候说，哎呀，你两个姐妹俩看起来感情真好，他就说，小姑娘，我们不是姐妹，我们是亲家，我们的女儿和儿子今天在这边办婚礼，两个人他们在帮互相补妆，你想想一下，天哪，我妈跟我婆婆两个人互相补妆就得好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的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所以我就多聊了几句、因为可能也是在他乡遇到同胞，他们也觉得很亲切的，因为我也因为一开始提供了帮助嘛，他们可能就觉得善意、他们就邀请我参加这次婚礼 哟，真好。 因为其实本国人就是我们去巴厘岛那边、你当然会有一些亲友去，但是人会相对来讲少 一些， 对，因为毕竟有这个费用的问题在 这边，谁也不能包机过去是吧， 对， 毕竟不是霍建华的啊 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哎呀，有认识的我的同胞，大家一起来，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思维是人多热闹， 对对对， 这么好的事儿，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见证我们的幸福，所以我就因为我属于如果吃下午茶跟晚餐的话，我是不能够离开这个餐厅的区域，因为这个宝格丽它有非常严格的，就是你是不能到住宿的地方去乱转，说哎、我去看看那边什么样，这边什么样，你不能走，你只能固定的在你的区域、如果你离开的话会有工作人员阻止你，但因为我受邀参加婚礼了、所以我就可以等于说、哇，就是 晚饭都省了 就是去一下他的那个草坪区、哇，真的好漂亮、虽然是 不认识的人，但是真的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祝福，不仅是因为这么浪漫的一个婚礼，而是觉得说这么美的景色，以及你们有这么善良的两位母亲，我觉得今后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而且啊，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这次奇遇也算是一个好兆头吧，在元旦新年仪式就碰到了人家邀请你参加婚礼。 当然人家扔捧花的时候没好意思上去。 非常感谢小鱼，我觉得今天小鱼带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把那种度假的心情和画面给大家呈现了出来，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像跟着你放松了一次，放了一个假一样，我是这种感受。 哇，谢谢你，虽然刚才攻击了我好多次，但是这段话我好了，小本本都划掉了。 好的，再一次谢谢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共享着幸福和团圆， 鲜花装点我们的家园，春潮唤醒壮丽的山川， 声声歌谣传达着我们的祝福，千山万水写出华美的诗篇。我们相逢在春天，中国梦想正实现，我们欢聚在春天，迈向新起点。我们相逢在春天，大地睁开了双眼，山川， 声声歌谣传达着我们的祝福，千山万水谱写出华美的诗篇。 我们相逢在春天，中国梦想正实现，我们欢聚在